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74回，谢之方眼前一阵阵发黑，抄起挂在墙上大半年未曾见血的宝剑，回头对双喜道： 愣着干什么？备马！ 双喜慌慌张张地应了一声，掉头就跑。利刃出鞘，在光滑的地砖上擦出雪亮的火花。他看着跪在地上的众人，冷笑道： 别以为你们不说也就猜不出来，他玩这一招调虎离山还能去哪？左不过是和那人暗通款曲，相约私逃。可笑，与我朝夕相处近20年，他难道不知道我的脾气？就算他和那狗东西逃到天涯海角，爷爷有1000、10000个法子把他抓回来。再者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若是爷没记错，那姓裴的开了间铺子，定有2个弟弟妹妹，是也不是？爷这就去会会那2个小的，给这把剑喂喂血。 他压下喉中心田，长长带笑的双眸里泛出嗜血的疯狂。红杏是知道旧事的心腹之一，而听得他自说自话的给谢之真定了罪，越说越吓人，也不敢再隐瞒，骑行着过来辩解道： 姑爷，您冷静些，莫要误会小姐。小姐并不是那样的人，今日乃是仙夫人的冥寿，小姐亲往扶玉山拜祭，三少爷陪同在侧，原没有裴公子什么事。 谢之方耳内嗡嗡作响，只隐约听到扶玉山、三少爷几个字，脸色晦暗不明，哑声道： 啊，这其中还有宋永仪的事，他到底喜欢哪一个？ 他顿了顿，痴痴地笑了起来。 左右他喜欢的不是我，随便哪个都没什么分别，干脆一并杀了，捞个干净。 得知了谢之真的去处，他已不耐烦在这里耽搁，大步流星的就往外走。红杏目瞪口呆，片刻之后反应过来，大声道： 姑爷，姑爷，三少爷，三少爷和小姐之间清清白白，哪里来的私情？他们这会儿说不定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，您且再等等。 他赶忙追到门外，却见谢之方暗运轻功，几个起落便消失在道路尽头。宋家几位表兄弟得了消息，急匆匆地跑过来拦他： 妹夫且听我说，这妹妹不过是往扶玉山拜祭姑母，说话间就回来，你贸贸然追过去，万一走差错过，岂不白费力气？ 宋永兰见谢之方气势汹汹，那股子魂不吝的气势倒神似某位故人，心口猛地一跳，壮着胆子拉住缰绳，好意规劝： 若真是去拜祭母亲，为何要瞒着我？ 谢之方不住冷笑，捏着马鞭的手紧了又紧，差点忍不住往一众表兄弟身上招呼。他抬起血红的双眼眺望远方，仿佛看破了一切，心灰意冷。 他不会回来了。 宋家三兄弟都是白面书生，三人合力也拦不住他。眼见谢之方暴喝一声，往马臀上狠狠抽了一鞭子，转瞬便不见了踪影。宋永兰忙不迭地派护卫飞奔去给宋永仪报信，却哪里来得及。 糟了，这事都不对。 宋永涵见势不妙，往书房欲去找长辈们求援，宋永则紧紧跟上。他年纪轻，说话没个遮拦，絮絮叨叨地念道： 我越瞧越觉得姐夫像一个人，他说话的语气一点就着的暴脾气，还有对甄姐姐的态度，分明就是…… 住嘴！ 素来温和有礼的宋永兰也难得的寒了脸，低声喝住弟弟的胡言乱语。北风烈烈，刮在脸上如同刀割，谢之方的心也碎成一块一块，鲜血淋漓， 疼得不住吸气。他孤身一人纵马疾驰，身形快如闪电，脑海中涌过千头万绪，一团乱麻也似，揪不出起始和末尾。他一会儿想，这两年来自己待他如珠如宝，捧在手心怕摔了，含在口里怕化了，便是一块寒冰也该悟出些许热气来，他怎么就这般冷性冷情呢？不止如此，他还哄他骗他，将他当个傻子来作耍，毫无心理负担的要和旁的男子相约出逃，使他沦为众人笑柄。一会儿他又想，姐姐不是心心念念那个裴景山的吗？怎么又和宋永仪有了首尾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？怎么他竟浑然不知呢？可笑，他还一直觉得宋永仪算是个君子，是一位挂念他们姐弟的好兄长。他怎么忘了，世间又有几人能招架得住姐姐的美色？又有几人在了解他比容貌更出众的心性品格后，撂得开手去？一想到自己在辽东那几年，谢之真随宋永仪出海，朝夕相处，说不定早就暗生情愫。谢之方恨得咬牙切齿，目眦欲裂。一瞬间，心中闪过些许恶念：什么外祖舅舅，什么表哥表弟，若是这一趟找不到谢之真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宋府上下数十口人开刀。敢从他眼皮子底下将人拐走，便得做好家破人亡的觉悟。一进里胡思乱想，谢之方拐往陡峭的山路时，险些从马背上跌落。他勉强稳住身形，抬眼看见对面走过来一位青山公子。那人面无生气，步履踉跄，其魂不守舍的程度和他相比也不遑多让。将姐姐娶进门后，裴景山便成了谢之方心中一根毒刺。他暗地里派人往临安打探，会了情敌的画像，酸溜溜地评论贬低过无数次。此时一看见对方的面容，便下意识的瞳孔紧缩。面前这人浓眉阔目，鼻直口方，不是姐姐的心上人裴景山，却又是谁？谢之方勒停了马，握着剑柄的手紧了紧，杀意渐浓。虽然不知裴景山为何没有与姐姐同行，如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可错过。往日里他投鼠忌器，生怕姐姐伤心，这才瞻前顾后，迟迟没有下手。可如今撕破了那层遮羞布，看清姐姐从未对他动过情，谢之方便也没了顾忌。左右这辈子都得不到他的心，左右自己是他说撇就能撇下的人，还不如放开手脚将事情做绝。饶是恨他、怨他、恼他、怕他，也总比无动于衷的好。可惜还不等他动手，几个樵夫打扮的人从旁经过，热情地和裴景山打招呼： 哎呀，裴掌柜又来道济裴夫人了，这一向可好啊。 他们都是旱灾时受过裴景山大恩的人，心中感激涕零，视他为再生父母，也知道他未过门的娘子因病离世，因此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慰起来，拽着人不肯放手，邀请他去家中做客。眼看着青山公子被几人拽着离开，错失了大好机会，谢之方眼底寒光闪烁，不再过多耽搁，继续沿山路往上行。当务之急是将姐姐全虚全倚地带回来，其他的恩怨纠葛容后再议。不多时，两乡里在宋家祖坟撞了个正着。谢之真满心愧疚，郁郁不乐，宋永仪少不得低声劝慰。一个清丽婉柔，一个风神俊秀，瞧起来也是一对璧人。谢之方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不远处，只觉眼前这副情形竟有些看不懂了。若是姐姐和宋永仪有私情，裴景山出现在附近的事便难以解释，可若是他打算和裴景山私奔，为何那人又失魂落魄的孤身一人下了山呢？ 宋永仪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？是牵线搭桥的月老，还是趁火打劫的小人？看着谢之真哭得通红的眼睛和宋永仪温存小意的殷勤模样，谢之芳想起前日里这位好表兄告诫自己的话，只觉醍醐灌顶，恍然大悟。怪不得对方明里暗里说些谢之真跟他过得不如意的话，背地里又在姐姐面前充好人，拐带单纯良善的他和裴景山私会。明知谢之真不是随随便便和人私奔的性子，和心上人见了一面不过徒惹伤怀，却还是冒着被他发现的风险瞒天过海推波助澜，这是单等着坐享渔翁之利呢？想不到自己千防万防，到最后处心积虑的小人竟在自己身边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